一方面整天抱着一本从艾芬老师那里借来的关于勇气的故事，天天看，天天琢磨，弄得几个伙伴是哭笑不得。迎吉还是经常到后山练功，令他兴奋的是，他发现他们爱戴的潘达校长和艾芬老师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。令他沮丧的是，无论他怎么软磨硬泡和死缠烂打地央求他们教自己武功，可他们总是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去忙别的事情，而把他晾在一边。他想不通，真的想不通。他偷偷看到，无论雨、小昭、塞纳他们谁，甚至连胆小的玄平去求教，都会得到村里高手们热情的响应，好像大家仅仅是针对他自己。这都是为什么呢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寒冷的天气也阻挡不了我们追求好声音、追求好故事的热情。有人问我，我经常要出席各种活动，就少不了要发言和讲话，可是我总觉得我的声音不够浑厚，有没有办法可以弥补啊？这儿啊，我告诉您，首先咱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各自的特点，不盲从追求，也不要妄自菲薄。浑厚的男声固然动听，这需要调整咱们发声的共振体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增加头部和腹部的共鸣，然后也需要多练习才可以的。而且在您讲话和发言的时候，调音台是控制声音的关键设备，也需要认真负责的调音师为您来美化声音。好，今天来到声音工坊的是刘鹏瑞小朋友，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故事呢？我们来听。 大家好，我叫刘鹏瑞，今年七岁了，我是五路通二年级的小学生，我喜欢读书、打棒球和骑自行车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科普小故事，名字叫《蓝鲸爷爷的美食》。很久以前，在一片大海里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鱼类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，比如海豹、海狮、海牛等等，热闹极了。每年的新年，海里的动物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。今年的宴会，小海豹和小海狮成为了工作人员，他们负责按照名单分别给客人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物，比如他们给海牛准备了成筐的海草，给海狮准备了美味的贝类。可是轮到蓝鲸的时候，小海豹和小海狮都发愁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啊，蓝鲸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动物，长达33米，体重都快200多了，他们实在不知道蓝鲸喜欢吃什么食物。小海豹挠了挠头说，蓝鲸这么大的个头，我想它一定要吃特别大的鱼。小海狮赞同地点点头说，而且吃的肯定不少，我看咱们还是先去问一问蓝鲸吧，免得弄错了，宴会上它会不高兴的。于是小海豹和小海狮就去找蓝鲸了解情况。他们找到了蓝鲸，小海狮一脸认真地问，蓝鲸爷爷，您最爱吃什么样的食物啊？是最大个的鱼吗？蓝鲸听了哈哈大笑说，不，我最爱吃的是小虾。啊，小虾？小海狮和小海豹更糊涂了，这样大的家伙居然要吃小虾，您为什么不吃鱼呢？小海豹不解地问。蓝鲸回答说，因为我没有牙呀，怎么吃得了鱼呢？ 小海狮说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你一顿饭要吃多少虾呢？蓝鲸想了想说，有一吨小虾差不多就够吃了。小海豹吃惊地说，我的天哪，您要吃一吨虾呀？小海狮说，蓝鲸爷爷，一吨小虾您得吃上好半天呢，难道在宴会上让大家都等着您吗？蓝鲸笑着说，哈哈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一吨小虾我几口就可以把它们全吃光了。哇，小海豹和小海狮简直不敢相信，怀疑地问，您是怎么吃的呀？蓝鲸张大嘴巴说，你们看我嘴里有什么东西。小海狮和小海豹伸头往蓝鲸嘴里一看，只见它嘴里长着好多像胡子一样的须子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他们俩好奇地问。蓝鲸说，这叫须板，我吃小虾时候就全靠它了。我会连虾带海水一块吞进嘴里，之后我嘴里的须子就会立起来，我再把嘴里的海水挤出去，小虾就被像筛子一样的须子挡住了，这样小虾就留在了嘴里被我吃掉了。原来蓝鲸是这样吃东西的。几天之后，新年宴会开始了，大伙儿在宴会上都吃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食物。大家一致认为小海豹和小海狮的准备工作非常棒，于是将他俩评为最认真的小明星。从此以后，每年的宴会活动都由小海豹和小海狮负责了。 很好的科普小故事，蓝鲸是世界上最大个儿的动物，它不光是最大的啊，它也是世界上能发出的频率最低和发出的声音最大的动物。咱们都知道，声音是讲究共鸣和共振的。据说蓝鲸发出的声音的下潜频率可以到达10到25赫兹，而且音量非常的大。我们人耳的可听范围呢，在20赫兹以上，所以蓝鲸的声音我们光拿耳朵是听不到的。这么低的频率，我们都可以用身体来感受了。科学家们用仪器记录了蓝鲸的叫声，考虑到水和空气不同的传播阻抗，科学家类比了飞机发动机起飞时候工作的声音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深不见底的海洋里我们的感受。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周见。 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。在声音工坊，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8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1977年那个初秋，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。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小曼爱上了他。